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今天我们来学习第19课。民以食为天，解决了温饱之后呢，人们对于各种各样的美味当中所隐藏的神奇奥妙愈加的关注，同时呢，也希望能够从日常饮食当中获取更多的营养，改变自身的健康状况。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Our Food 这一课呢，在19课的第一个单元，在本书的第242页上，有请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武轩老师，欢迎武老师。 Nice to get you all guys here, everybody. Our food 是我们的食物。我不知道吴老师的饮食习惯都有哪些。 饮食习惯，比较喜欢吃蔬菜、 嗯、 牛肉之类的东西，因为这些在西方呢都被称作 healthier food, 就是说这个减肥食品或者叫健康食品。 看来吴老师的饮食习惯听起来还是很健康的。其实在20年前呢，美国农业部呢就已经开始根据这个美国人饮食指南建立了一个日常食物的金字塔。那么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介绍这座饮食金字塔。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让大家掌握的 words and expressions。 第一个词，起作用， function function。 Function 这个词在英语中呢，它既可以作为名词，也可以作为动词。作为名词是表示功能、用途和作用。那么作为动词是 function, 表示起作用。通常呢，它和介词 as 搭配使用。比如说 A function as being, 表示 A 起到了 B 的作用。所以有时这个 function as 甚至还可以在国外呢，尤其是在美国 ,function as 还可以表示这个做什么什么样的工作。 第二个词，物质。 Substance, 也就是在英语中呢，除了用 substance 来表示物质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学术化的词，那就是 matter。matter 和 substance 都表示物质。我们都知道这个物质有气体、液体这样的物质。substance 它的形容词变作 substantial, 物质的。 substantial。接下来我们有看到特定的。具体的 specific 有时呢有人也把它读作 specific, 像这个美国英语呢往往把它读作 specific, 但是英国英语其实也不光是英国英语这样，有时在澳大利亚人们也读作 specific, 表示这个特定的具体的，它往往呢可以和不定式连用， to be specific 放在句首呢它是做状语的，往往表示具体来说，具体而言，同时它还可以和介词 of 搭配使用， be specific of somebody 表示是某人所特有的。 be specific of somebody。 好，接下来我们有看到数量，量， quantity 数量呢，它往往是一个可以变复数的可数名词，一般我们说这个大量的， in large quantities, 它是可以变复数来表示大量的。那么其次呢，还有另外一个表示量的概念，那就是 amount。 amount 它在作为量的概念时呢，往往是修饰不可数名词， an amount of, a large amount of 都是修饰不可数名词的，表示大量的什么什么东西。 提到数量这个词呢，不仅使我们想起另外一个词，就是质量， quality。Quality 除了表示它在作为不可数名词时呢表示的是质量，那么它在作为可数名词呢时呢表示人的这个性格啊特点呀、啊、它是可数的， qualities, a quality。 那 quality 这个词是不是也可以表示人的品质呢？ 品质特征都可以。 Quantity, quality。 好，接下来的这个词呢是为我们的人体提供能量的碳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Carbohydrate 这个词读起来呢不太容易，因为这个化学上的专有名词呢它有很多都是从这个拉丁语啊这些语言中借过来的，所以它的发音呢不太容易。碳水化合物， Carbohydrate。 万物生长靠太阳生长， Growth 它的动词呢是 grow， 表示成长长大。往往我们用到这个动词 grow 时，我们免不了要和这个副词 up 搭配使用， grow up 表示长大或者说成长的过程。那么除此之外， grow 作为及物动词使用时呢，它还可以表示种植，比如说 grow some plants, grow some vegetables 还可以表示种植。那么这个 grow 它的过去分词 grown 和 up 搭配使用时，中间加上一个连字符，连字符之后呢，它就变成了一个名词，表示成年人 grown up。 那么 growth 除了表示生长成长之外呢，还可以表示这个增长的概念，在国外 growth。 另外一种物质呢，也是富含能量的，那就是淀粉 starch 淀粉呢。这个在国外，这个淀粉有时呢就是炸牛排啊，煎牛排啊，羊排时可能会就是说裹在这个肉类上。但是有时呢，这个就是说比较这个讲究这个要保持体型的人啊，他们往往是很排斥这种东西 starch 这个淀粉。在国外的 starch 它多是以这个 yam 马铃薯和 potato 土豆这两种淀粉为主。 所以如果土豆吃多了的话，可能就会容易使人发胖。好，另外一个词是我们每天必不可少的面粉 flour 面粉。面粉这个词呀，大家读的时候呢要和这个花朵 flower 这个词区别开。他们这一组词呀应该算是一组 homophones 同音异形异义词。 从接下来的这个词当中呢，我们可以获得卡路里，那这又是什么呢？脂肪 fat。我们知道它是名词形容词都可以使用，肥胖的。那么做名词是表示脂肪。有的时候呢，一般我们说这个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富含脂肪， rich full in fat 或者是 full of fat 都表示富含脂肪的概念。 接下来一个词，骨骼骨头 bone。 骨骼骨头这个词呀大家很熟了，但是如果我们给它加，把它变成一个复合词，前面加上一个 back backbone 这个词呢，我们还不要把它理解成就是后背的骨头，而要把它理解为中流砥柱 backbone。 通常我们说这个某人或者说某事是什么什么的中流砥柱， be the backstone of what 是什么什么的中流砥柱。 好，下面我们有看到铁 iron 美国人呢习惯把它读作 iron。铁呢，它作为严格意义上讲，它作为一个可数名词时啊，它是可以表示熨斗，就是我们所说熨衣服的熨斗。作为这个物质名词时呢，它是作为铁。但是有时我们这样的解释还不能完全说得过去啊，因为我们说这个英语中有好多都是由物质名词转为具体名词的词。这个 iron 由铁转为熨斗，应该是属于一种语义的 narrowing 缩小，从语义的变化模式上讲，所以它是一个由物质名词转为了一个普通名词，表示熨斗 iron。 甚至它还可以做动词 iron， 做动词是表示用熨斗去熨衣服的概念。 食物可以解决我们的饥饿感，饥饿 hunger 这个词我们都知道，它的名词 hungry 这个饥饿的形容词，而 hunger 它是名词表示饥饿。但是这个饥饿除了用这个词之外呢，我们还学过另外一个动词 starve 挨饿，它的名词 starvation 做名词时呢，它就是表示挨饿的状态，而有一个很明显的这种情感色彩，而 hunger 它就表示挨饿的状态，没有什么情感色彩了。所以通常我们说某人处于饥饿的状态， somebody is in hunger。 健康饮食金字塔呢，是建立在每天运动和控制体重的基础之上。在大部分进餐当中，我们都会食用全麦食品，因为人体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可以提供能量，而碳水化合物的最佳来源就是全麦，比如燕麦片、粗面面包以及我们通常所说的糙米。好，我们来看课文。 If we didn't eat, we couldn't keep our bodies alive. We couldn't growAnd we couldn't have energy, and various parts of our body couldn't function as they must. Modern scientists have been able to find out which substances in food our bodies need, and how much of these substances we need to be healthy. In other words, it isn't enough just to eat. We must take in enough of each type of substance for a specific purpose. 好了， if we didn't it, 这个 didn't it, 现在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给它下划线。Didn't. We couldn't keep our bodies alive. Couldn't 也把它下划线。注意，如果我们不吃东西，我们就会怎么怎么样。Didn't, couldn't, 这是一个明显的虚拟语气结构。这也是本课我们要提到的第一个重要的语法点，那就是一般现在时的虚拟语气，从句要用一般过去时，而主句呢，可以采用 would, could, should, might 四大情态动词加动词原形。所以这里是一个假设的。如果我们不吃东西的话，我们就无法 keep our bodies alive, 使我们的身体保持活着的状态。大家注意，我们不能这么来翻译，这是一个固定的语言结构，标好 keep our bodies alive, 汉语呢，我们要译作维持机体的生命，维持有机体的生命。那么从这个固定的结构呢，我们可以派生出这样一种语法现象， keep加上宾语，再加形容词做宾语补足语，表示使某人或某物维持在某种状态之下。这是 keep 的第一种用法了。当然 keep 它还有第二种用法，那就是 keep away from, 此时呢和保留就没有关系了，也和保持没有关系，而表示远离某地， keep away from。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采用 keep off, 也表示这个远离的概念。除此之外呢， keep 也可以加动名词 keep doing something, 加动名词之后呢，汉语呢要这么来理解了，表示这个维持做某事的一种状态，但是我们如果进行翻译的话，要把它翻译为不停的做某事，不断的做某事。那么除此之外， keep on 也可以再加 doing something, keep on doing something 虽然也表示这个持续不断的做某事，但是它和 keep doing something 相比呢，有了更高的一层情感含义，表示坚持不懈的做某事， keep on doing something。 好了，首先说如果不吃东西，有机体无法存活，其次我们也不能够成长，我们也不能够拥有能量，所以这里用了三个 we couldn'tWe couldn't, we couldn't. 所以这个呢又涉及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另外一个要点，那就是英语中的写作。一般我们说这个写作不仅要把这个写对，写得正确，行文要适当，最重要的是语言要优美。就像我们说这个人要穿衣服是为了这个御寒，但是我们现代的人呢穿衣服不仅是御寒，而且还要美，所以这和写作是一样的。所以三个 we couldn't 的使用了 parallelism, 英语中的排比句式。And various parts of our body couldn't function as they must. 于是如果我们不吃东西的话，我们有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 various 这里相当于 different, 各个组成部分，有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就不能够 function as they must。 注意 function as, 刚才我们提到了它是作为什么什么东西而起作用，而此时的 as 呢，大家就不要误解它是不是介词，而是一个连词 asThey must 表示有机体必须要起到的作用，所以这里应该是 function as they must function, must 后面省略了 function。 好了， Modern scientists have been able to find out what 现代的科学家呢 have been able to, 我们都学过 be able to do something 表示能够做某事，表示人的一种能力，而且是单方面的能力，而这里之所以用这个现在完成时呢，表示的是科学家们一直都致力于什么什么的研究， have been able to do something, 一直都怎么怎么样，科学家呢一直都致力于呢 find out, figure out, make clear, 搞清楚，弄明白，而不是发现了。科学家一直都致力于搞清楚 which substances in food our bodies need, 在食物中到底有哪些物质是我们的身体所必须的。 Our bodies need which substances in food.